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因为个斜边，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话，应该最先发现嘅咧就系毕达哥拉斯， 嗯， 或者起码系佢个学派嗰啲人吓，因为佢当然嘅系同嗰个所谓直角三角形个关系有关啦，系嘛，就系话即系如果左右两边系 AB， 如果个斜边系 C 咧，咁原来 C 嘅平方就系等于 A 平方加 B 平方啦吓，呢个就系著名嘅勾股定理，我哋中国而家叫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圆五吓，咁但系即系西方就叫做 Pythagoras。theorem 啊，个个喺学校都学过噶啦。咁啊，喂，咁但系咧，就系、是、你如果一边系一，一边系一，咁所以个斜边咧就一定系一嘅 square 加一个 square 吓、啊，就即系等于二啫。咁、但系你嘅斜边嘅 square 等于二，即系个斜边就等于二嘅平方根啦。平二嘅平方根咧，咁你计出嚟咧，啲人即系古代都好叻嘅，佢已经计到系差唔多1.414啦。咁你唔使计嘅，即系用一个最唔数学嘅方法，即系数学家一定唔接受嘅，我度都得嘅，系嘛？度就唔算系数学啊，嗰啲系啊，咁但系譬如我画个出嚟，然后我度睇下同嗰条长边嘅比例咯，哦，原来个比例咧系1.414咁，但系呢1.414系约数啫嘛，原来你想话一个准确嘅咧系冇准确嘅，因为系冇得准确，因为系无穷嘅啊，你想几准都得，但系个问题系即系话亦都话想几准都唔得，系咪？因为无穷，咁呢个无穷咧，相传咧就系话毕达哥拉斯咧。是发现这个无理数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神秘主义的学派，而他的神秘主义 最主要建基在数目字上面的，就是数字 numbers。 因为他说数目字本身呢是有他的神性的一 个本质在这里的。 世界都是由数字构成 的。没错啦，就世界完全是由数字构成，不是说好像泰勒斯说是水啊，或者亚里斯多德，或者那时的人啊，又说四元素说啊，又火啊又土啊这样，不是中国五行啦，是吧？但是毕达哥拉斯劲啦，他说是由数字所构成的这样啊，每一个数字都神秘的。咁但当时他们最即是崇敬的数字都是自然数啦，或者我们叫整数啦，一二三四五啊，咁最多就是整份数的啫，是吧？三分二啊嗰啲咁啊。咁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讲，无理数的出现呢其实是打破了他们觉得数字是完美的这样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无穷无尽的小数呢？咁于是呢有相传就说他有一个学生呢，即是他们毕达哥拉斯学派叫做Hippasus 的好似啊，就是说发现了这个秘密呢，他们本来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这个秘密呢绝对不能够给外界知的，我们要保持这个秘密、啊、动摇了我们的信念这样。但是这个 Hippasus 可能就违反了，或者他泄露了还是怎样呢，就说是被他们抛了落海杀了的，即是相传、啊、就是这样就挺夸张的、啊、但是当然呢、这个跟这个黄金比例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很有关系的。因为另外一个嘅嘅无理数咧，就当然系黄金比例啦，但系亦都系毕达哥拉斯学派咧，系好早亦都系去研究嘅，就系咩咧？就叫做五角星啦。嗱、五角星系乜嘢咧？解释俾大家咧，好简单啫。如果我俾即系一支火柴枝你吓，系一个固定嘅长度。譬如我俾一支你，冇嘢好做咯，咪左摆右摆一支啦。我俾两支你，咁你左摆右摆系嘛，即系唔连住嘅，咁咪就咁两支火柴咯。连住嘅一系就一条直线，一系就一个夹角，系嘛？嗰个夹角可大可细，咁样稍微细啲嘅，你咪如果倒转咪 V 字咯。如果你倒翻转咪好似我哋中国个人字咁咯，两条冇乜嘢啦。好，三条，三条就三角形啦，即系可以。当然你可以三条都分开摆就乜都唔系，但系你如果三条夹埋摆掂住嘅，咁你可以系一个三角形。咁已经三咧。已经好特殊啦，这个数字即是三条同样长度嘅火柴枝咩都好。咁你已经可以砌到一个吓、一个叫平面嘅图形啦，第一个图形出嚟啦，两条系唔得嘅。好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继续四咧，当然就系四方形或者系正方形或者系菱形啦，系嘛？即系长方形嘅，所谓长方形、正方形、菱形啦，即系四条系嘛？ 咁样咧，等边 四条如果等边，等边就唔能够长方形啊，冇错啦，系一系正方形，一系菱形啦，系嘛？冇错啦，啱啱。好啦，咁但系咧，跟住落去五条。咁五条呢，如果你砌咗图形出嚟吓，咁、当然呢最靓嘅就係一个等边嘅，因为佢根本一定係等边啦吓，砌出嚟就叫五角形。五角形咁当然大家知道美国国防部嗰、那个就叫五角大楼啦，撑啲九一嗰时就炸咗㗎啦，唉，点知出支就炸唔成係咪，咁就叫 Pentagon 㗎嘛。咁但 Pentagon 呢 哇，原来是真的很有趣的这个图形啊。我哋睇下佢，就係话，如果我哋将呢五个角啊，就咁用啲直线将佢连埋， 对角线啦， 对角线啦吓，即系角对角咁样啦，连埋，咁你会发觉入面咧就会出咗个咩啊？星形啊，星形系嘛，啲细蚊仔都识玩啦呢样系嘛，一个星形。但呢个星形咧，其实就有个名字就叫五角星，英文咧就叫 pentagram 吓 ，penta 就五啦 ，gram 吓一个图形咁啊。但呢个 pentagram 咧。当然有趣的地方呢就是能够首先讲一样东西先就是第一它原来 pentagram 中间呢包住的那个呢又是一个五角形。 五角形。 是吗那于是你又可以在那个五角形那里又画了又变了第二个 pentagram,、不过缩小了的。咁但这个小的 pentagram 呢入面又有个五角形喎咁如此类推呢你就可以继续画是理论上是无穷无尽啦、是吗咁呢个无穷无尽呢就是你知我最喜欢叉开呢啲嘢冇人法呢个人忍唔住一定要叉开啦。呢、这个叉开呢好多年前美国一个著名嘅科幻小说作家呢叫做大卫尼文啦 ,Larry Niven,N-I-V-E-N 嘅。咁佢就写咗古仔叫做 Convergent Series, 个短篇古仔好短下嘅。佢就讲一个唔知係科学家定係数学家啦一晚入面呢做到好攰。咁样点样拧转头睇下咧，竟然见到一个魔鬼喺佢面前出现。佢开头以为系幻觉，咁但系收尾咧，咁、那个魔鬼就猛同佢讲啊，证实俾佢咧，你唔系幻觉啊，我真系出现噶。佢话咧，佢话因为我唔记得故事嘅细节，因为几廿年前嘅睇咧，即系佢话我而家你要嚟攞走你嘅灵魂啊，咁样样。咁但系咧，佢同我辩驳，就系话点解你要咁做啊？佢话，但系佢好叻啊，呢、這个人啊吓，佢呢个主人翁嘅故事。佢就唔係话唔俾你攞走灵魂，而係佢首先就 challenge 佢，就係去質疑对方。你点样证明俾我听你就係魔鬼呀、係咪我可能你係假扮㗎我唔觉得你係魔鬼啦咁。咁於是呢佢就做好多即係所谓奇迹咁嘅嘢啦咁。呢啲可能都係掩眼法啫咁。 魔术 啫我话我唔信咁话咁好嘢。咁就魔鬼开始嬲喇。咁於是呢佢话你话俾我听乜嘢我攞去做俾你睇咁。咁佢就问啦。咁你係咪喺邊度都得㗎咁。佢話梗係啦我可以去到邊度啊即係上天下海啊或者去到太空最遠嘅深處啊或者去到原子嘅內部啊我都得㗎冇一度係可以阻止到我嘅。佢話你真係度度都去得我就唔信啦我話有啲地方你去唔到嘅咁。 哇。 咁佢話我冇可能有地方去唔到嘅。佢話嗱不如咁啊我就試下你就係、是、所以呢佢就話啦喺我而家喺你身上面画个图形，系嘛？你可唔可以将自己匿咗喺个图形入面啦？咁，哇！嗱，呢个真系天才啦，呢个主人翁系嘛？咁、那个魔鬼咧就不如有诈啦，系嘛？你而家大家都谂到啦吓，若莫谂到啊。咁于是话你即管嚟啦，我一定会去到嗰啲地方噶嘛，真咁啊。于是咧攞支笔出嚟咧，就喺呢个魔鬼啊，应该 suppose 应该系咩赤红色嘅皮啦，啲皮肤啊，咁啊热辣辣啊，咁样系嘛，可能有啲火啊，咁啊有两对角啊，有条尾啊，有尖刺啊，咁啦。咁佢话好嗱，我而家喺你个肚皮度，佢就画咗一个咁样嘅，即系其实咧，你可以先画个圆形，再画一个五角形，再画一个五角星啦，系嘛。咁佢就话我而家咧就系、是、话你有冇办法可以匿到喺呢个五角星？入面一个中心嘅位置咧，咁啊，嗰、那个 五角形 系啦，那个五角形嘅中心嗰度咯，咁啊，魔鬼何难之有？你咁都难到我嘅，我梗系得啦，咁样样。哇，咁你匿俾我睇下咁啊，好啊，咁样。咁于是个魔鬼咧，呀、啊，真系吓，念念有词就我作嘅啫呢啲。咁啵一声咧，真系咧就匿咗落去佢自己嗰个肚皮嗰、那个五角星入面咯。咁但系你冇忘记，当佢匿咗入去之后咧，咁嗰个魔鬼咧仲有个肚皮。个肚皮上面仲有个五角星噶嘛，系嘛？咁于是咧，佢一定按照佢呢个咁嘅诺言咧，或者咧佢一早已经启动咗呢个程序咧，咁佢咪下一步咪继续匿落去自己个肚皮个五角星度？但系匿咗落去之后，佢仲有个肚皮，仲有粒五角星噶嘛？于是佢又再匿落去，咁又佢就啊咁样就匿匿到咧，理论上系无穷无尽噶嘛，所以佢永远翻唔到出嚟。咁于是咧，我哋呢个主人翁就杀咗呢只魔鬼啦。 犀利！ 哇，你话呢个古仔劲唔劲啊 ，Jeffy？ 犀利啊！ 呢、這个就系叫做 Convergent Series 啦吓。咁佢其实系同黄金比例无关嘅吓，不过唔好即系我忍唔住一定要讲下呢啲古仔啦吓。我中学时期睇嘅，咁但系黄金比例有关嘅咧就点咧？原来你画咗呢一个五角星咧。你佢每一条长嘅，即系佢有好多节嘅线段啦，系嘛？原来咧佢个长嘅线段，你是但买一条最长嘅线段，同埋睇揾一节 仅仅比佢短嘅线段咧，佢哋嘅长度比例就系 1.618。0333嗰啲费事讲啦，我以后都讲 1.618 啦，大家明啦吓。1.618。然后你又再将嗰条次长嘅线段，又再搵一条即系比佢仅仅短啲嘅线段，又再计计个比例咧，又系 1.618。如此类推，当然你喺入面再画咧，咁啊无穷无尽添啦，系嘛？原来即系呢个五角星入面包含嘅线段咧，嗰啲即系长同埋稍短啲嘅比例，全部一路咧都系 1.618 嘅。哇！你话呢个咧，而毕达哥拉斯学派而家讲紧系差唔多都2500年前噶啦，啊2500几年前，佢哋就系用呢一个五角星咧做佢哋嘅标志吓，咁、而且咧佢哋嘅五角星咧就代表系好健康、哦，即系话你祝你健康好咁、样样吓，咁样咧就但系仲得意话后嚟咧就去到欧洲，其实都好推崇呢个五角星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其实就系、是、以色列。嗰、那個即係 Star of David 係啦，大衛星。 大衛星其實就係五角星啦，咁即係以色列國旗啦，係嘛？當然其他有第二啲國家國旗都有用到五角星，但係最重要嗰個就係以色列，就是、用咗一個。咁原來呢個後嚟嘅猶太人啊，或者希伯來人咧，咁其實即係可能兩個咧係各自嗱，我又冇考據呢樣嘢，因為2500几年前就巴特哥拉斯啦嚇，咁但係另外喺猶太即係喺嗰個而家以色列嘅地方或者巴勒斯坦啦、以前嘅希伯來人猶太人咧，其實佢哋亦都係用咗呢、這個即係五角星就代表就嗰個叫 Star of David。咁咧就係、是、但原來後嚟去到中世紀咧，五角星嘅含義咧就係、是、代表一種嘅魔法嘅。那個魔法咧原來好有趣喎、那個五角星打動嘅咧，即、就、係、是、有一個尖向上嘅咧、就叫做 White Magic。但原來個五角星咧係可以反轉噶嘛？即系两只脚向上，一只脚向下噶嘛，嗰、那个就系 black magic 啊！哇，真系有趣啊，系嘛？咁当然咧呢样嘢咧唔多唔少啦。我最中意就系即系无厘头、无厘拉沙就系新颖嘅。我哋都话试过啦 ，Ringo 应该记得嘅。我哋每年咧，即系过去十几年咧，都搞一个杰出青年嘅明日领袖高峰论坛嘅。我好记得有一年咧，嗰阵时好似仲喺湾仔会展嘅。我哋就嗰阵时要回归咗啦嘛，咁啊要摆嗰个香港嗰个杨子京嗰个区旗啊，那个区旗啊嘛，咁但系嗰个区旗咧，你有几个花瓣咁样啦、嗯，其实基本上都系个五角星嚟嘅、但系咧，其实佢系要就系、是、一个 white magic 嘅摆法噶嘛、但系嗰次咧，我哋 调转咗，系咯， 唔知系咪学明啊？我唔记得咗，嗰次好似 系啊，调转咗， 我哋咧拉上去喺个台上面，哇！呢、這个区旗升上去好大幅嘅。但系啲人心水清啊！喂，你唔系喎，你个区旗调转咗，哇，几鬼真尴尬！喂，唔得，我将我哋嘅杨子英倒转咗咁啊，咁都系一个笑话嚟 嘅，系啊， 系嘛，几尴尬系嘛？ 初段时间大家唔熟啊嘛， 唔熟啊嗰阵时，而家大家都知啦，好，咁你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地下城嘅地 铁，结 咗婚 啦， 系结咗婚嚟， 冇咗嘅。今日咧嚟到呢个铜锣湾呢个黄西一号啊，咁啊咧，我哋今次系受邀请嚟参观一个婚礼嘅场地，而且我哋今次咧仲揾咗两个嘉宾嚟同我哋一齐去参观呢个场地。 我已經成功地將你頭先嗰十個 tips 藏咗喺我個腦入邊啦。我對於我自己個婚禮，好有計劃啦已經。 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獻，而家最適時，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適時。